第十五集，召集兽人酋长。 我深知，我们兽人所失去的，远比我们所得到的多。那时，我们的文化还没有被污染，纯洁质朴。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被保护着宠爱着，但孩子们需要成长，而我们这个种族则太容易被操纵玩弄。的确，信任是重要的，没人能说我不了解这一点，但我们同时也必须保持谨慎。那些美好的外表下可能隐藏着欺骗，即使是那些我们内心深处信任的人，也有可能会被蛊惑。当我想象过去的日子时，我为我们失去的纯真而悲叹，但也正是我们的纯真将我们引向了堕落。 杜隆坦站在德拉卡身边，伸出手臂环住他的腰，看着聚在一起的各位氏族领袖们，都是神情严肃。杜隆坦与德雷克塔尔视线相交，不由得瞪大了双眼。他在德雷克塔尔的脸上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使他不寒而栗。他真希望能够站在奥格瑞姆的身边。他们来自不同的氏族，有着不同的传统，但是除了他的未婚妻之外，奥格瑞姆是杜隆坦最信任的人。可毫无疑问，奥格瑞姆站在他酋长黑手的身边，而黑手正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快环视着聚集起来的萨满们。 那家伙应该是太久没去打猎了，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人打上一架。 他会找机会的。 从没见过德雷克塔尔这样的表情，即使在卡舒尔宗母的躯体支离破碎时也没有。 杜隆坦没有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观察着。奈奥祖大步走到了聚集起来的人群正中，每个人都向后退了几步，为他腾出地来。他开始顺时针绕起了圈子，喃喃低语着什么。随后他停下脚步，举起了双手，火焰从他身前喷涌而出，跃向空中。就连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景象的人也忍不住低声赞叹。火柱稳定了下来，高悬在他们头顶好长一会儿，然后逐渐消散，变成了一堆普通的篝火。只不过这篝火是魔法造就。 在黑夜降临之时，你们可坐于火旁，每个氏族分别就坐，和他们的萨满坐在一起。时机适当时，我将召唤你们上前，并与你们交谈。 哼，也许你们还想让我们为你奉上贡品吧？是不是晚上我们还要温顺地躺在你的脚边呢？ 我明白，你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冒犯。给我个说话的机会，你们就会庆幸你们正在此地，你们的子孙也会为此感到庆幸。我看到了一个幻象，这个幻象来自一位先祖，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对这位先祖的信任。他向我揭示了一个威胁，这个威胁潜藏良久，仿佛一丛花团锦簇的灌木下藏着的一只毒蝎。所有的萨满都可以，而且必定会证明此事，只要给他们一个诉说的机会。我们曾经被如此欺骗，这令我感到悲痛与愤怒。我所说的这个敌人是德莱尼人。 人群陡然混乱了起来，杜隆坦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，他四下环视，对上了奥格瑞姆的目光，发现他朋友的灰色大眼中也有着与他同样的震惊。德莱尼人，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如果说是鸽笼还有可能，有可能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什么隐秘的知识，打算用来对付讨厌的兽人。但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德莱尼人，他们甚至都不是能与兽人匹敌的战士。没错，他们也会狩猎，但他们只是和兽人一样需要肉类来生存下去。他们可以与鸽笼对抗，时不时的还会帮助兽人的狩猎队一两次。杜隆坦的思绪回到了那一天，当时两个小兽人正在一只脚步能使大地震动的食人魔面前惊慌逃窜，而那些蓝色的高大生物突然现身拯救了他们。如果他们真的像奈奥祖认为的那样心性邪恶，心怀鬼胎，那为什么还要以身涉险救下这两名男孩呢？这说不通，这一切都说不通。奈奥祖高喊着让人们安静，但并没有成功。黑手站了起来，他粗壮的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奥格瑞姆正在尽力安抚着他的酋长。然后一声可怕的咆哮划破空气，震动着人们的耳膜，几乎能让心跳停止。格罗马什地狱咆哮也站了起来，他高仰着头，胸膛挺起，像一条蛇一样大张着他黑色的下颌。没有什么能与地狱咆哮的战吼相匹敌，人群一片死寂。格罗马什向奈奥祖咧嘴一笑，刚才的反对者这么快就变成了盟友，奈奥祖有些不知所措。 安静，让萨满接着说，我想多听听关于这个新出现的敌人的事。 我明白这一事实使你们惊讶，这也曾使我震惊，但先祖之魂们绝不撒谎，这些看似热情友好的种族已蛰伏了多年，等待着进攻我们的时机。他们安坐在那些由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材料建成的奇怪建筑中，同时向我们隐瞒着无数秘密。 但是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想要进攻我们？如果他们私藏了如此大量的秘密，他们还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？而如果这是真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击败他们呢？ 这些我并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先祖之魂们十分忧虑。 我们人多势众，我们人数还不够多，我们人数还没有多到足以对抗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。他们是坐着一艘能够在星球之间航行的船抵达这里的。黑手，你认为他们会被弓箭与战斧击败吗？ 他们的计划就像火上的炖肉，已经酝酿了数十年，威胁的解除与最终的胜利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。我并非要求你们当下就发动战争，而只是要你们警惕并做好准备，与你们的萨满讨论正确的行事之道，敞开你们的思想与心胸，接受我们的联合。这个联合将为我们带来胜利。没错，我们来自不同的氏族，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与传承。我并非要求你们放弃自己氏族荣耀的历史，而是要求你们敞开心胸，接受联合的可能。各个氏族本身已经足够强大，而这个联合将会把我们变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大军。我们都是兽人，黑石、战歌、雷神、龙猴，你们还没意识到这些差异有多无关紧要吗？我们是同一个种族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希望拥有能够世代温馨生活的安全家园，希望狩猎能够成功，希望有深爱我们的伴侣，希望得到先祖之魂的敬意。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，比我们的差异要多太多。 我能发言吗？奈奥苏所说确凿无疑，卡舒尔宗母证实了他的话。 卡舒尔宗母说德莱尼人是我们的敌人。 是的。现在各氏族的酋长们应当听听你们自己的萨满怎么说。就像杜隆坦刚刚那样，我们将在黄昏时继续，届时请酋长们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他们是你们所熟知而且信任的人，问问他们看到了什么。 德莱尼人并非我们的盟友，我的酋长。我明白，你与黑石氏族的毁灭之锤曾在他们那儿过夜。我知道您对他们的评价颇高。我明白，他们曾救过您的命。但容我问一句，您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您皱起了眉头，我的酋长。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他们天真的信任已经开始动摇了？ 杜隆坦并未回答，他回想起那个气势汹汹的食人魔，他愤怒地咆哮着，挥舞着手中的木棒。他回想起德莱尼是如何突然现身拯救了他和奥格瑞姆，他们现身得如此迅速。他还回想起由于暮色将至得如此恰巧，导致他和奥格瑞姆无法回到家中。他也没有看德雷克塔尔，他看着地面，他并不愿这么想，但是无法阻止怀疑爬进他的内心，仿佛凝霜的清晨让他感受到丝丝的寒意。在记忆之中，他想起又一次与那位高大的蓝色德莱尼人瑞斯塔兰交谈。他告诉瑞斯塔兰，在德莱尼人到来的时候，兽人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瑞斯塔兰当时说道，我们看着兽人的力量技巧与天赋日渐增强，你们让我们感到印象深刻。杜隆坦又感到一阵刺痛，仿佛这句赞美是一句精心雕琢的侮辱，就好像德莱尼人认为他们更加优越，尽管他们的蓝色皮肤奇怪而且不自然，他们的腿长得好像塔布扬，他们的细长尾巴如同爬虫一般，他们闪亮的蓝色蹄子与兽人正常的脚完全不同。 说吧，我的酋长，您想起了什么？ 啊，威伦，他们的先知问了许多有关我们的问题，而且并非随便闲谈，他的确想要了解兽人。 他当然想要了解，真是个绝佳的机会。他们自从抵达这里起就谋划着如何针对我们，而现在他们找到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，可以告诉他们想知道的一切。这可真是巧得很呢、啊、 我内心还有疑虑，我的朋友，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疑虑就将我们人民的未来置于险境。奈奥祖并不是让我们明天就开战，他只是让我们训练、观察、准备，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团结起来。我会这么做的，为了双狼氏族，以及为了全体兽人。双狼氏族将准备迎接战争。